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4月29日至5月1日，集美燕郊商场疯狂送现金汽车开回家活动狂欢开启，3天4场抽奖，赢汽车使用大权，更有5%现金补贴，多重好礼等着您，赶紧拨打0316-7153-305咨询吧。102国道电厂桥东路南。 生活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上好，进入到7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里和你一起享受很多动听的好音乐。又是一个周一，希望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好的开始还是蛮重要的，应该有所体会。很多时候一开始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或者说一开始你的状态很好，那接下来状态和运气可能都不会很差。如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抱怨，比较颓废的话，那就不好说了。给自己一点动力，一点正能量吧，愿你的生活多一点美好。好了，在这里还会有很多美好的好歌曲，陈爱飞的一首《宠我多一些》。 而且我说话有些倔，害得你慌张有点怯，谁过后转身偷偷窃笑，真把我当成一切。我向来做事有些倔，常听的无不像中邪，难得你耐心把爱锁定，在无人看来中将我拒绝。再宠我多一些，再管我多一些，我喜欢撒娇的感觉。 慈悲为我会变成伤悲，有一种爱的相反，不是恨，不是冷淡， 实在我们之间不可能太预感，带来痛的幸福要如何承担？你说你有安全感，看似简单却比相爱更难，才承认我们之间是习惯是贪婪，因为两个人都孤单才更孤单。有一天忽然发现月亮因为阳光才变得灿烂，这双手曾经结过弯弯，就算要偿还也不晚。没什么看在像是这一场，要不要我送你到车站到下段情感？有一种爱的相反，不是恨不是冷淡，实在我们之间不可能太预感，带来痛的幸福要如何承担？你说你要安全感，看似简单却比相爱更难，才承认我们之间是习惯是贪婪，因为两个人都孤单。有一种爱的相反，不是恨不是冷淡，实在我们之间不可能的预感，带来痛的幸福要如何承担？你说你要安全感，看似简单却比相爱更难，才承认我们之间是习惯是贪婪，因为两个人都孤单才更孤单。 平原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蜜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1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蜜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不可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我 你可能也听过奥黛丽·赫本的这样一段话，若要有美丽的嘴唇，要讲亲切的话，若要有可爱的眼睛，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若要有苗条的身材，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若要有美丽的头发，让孩子一天抚摸一次，若要有优雅的姿态，走路请记住行人不止你一个。人不能活得太自私了，相信当你活成这样的时候，整个人的气质由内而外的都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你有没有只顾着埋怨，没有反思自己呢？ OK， 继续来听歌。 推开闹钟，起床刷牙洗脸化妆，该不该穿高跟鞋，喝腿蛋杯奶茶，昨晚说的梦话，办公桌上的灰尘，烦恼还

放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 烦恼，他只愁。

好了，继续来听歌。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别忘了幸福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发现了吗？有的时候人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心灵的慰藉，不是甜言蜜语的左右，而是相通的懂得。可能特别是上学的时候会更喜欢听甜言蜜语，然后时间长了发现最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陪伴，还有我说什么你都懂，这样才是最难得的，比甜言蜜语要难得多。还有想要的更多的是心灵的满足，而不是物质的满足，当然平衡好了才是最佳的。生活当中的你有没有把各种心灵和外在的东西

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yeah、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我不变，你也会明白、 可能错过你，这样一首歌来自王力宏。对于你来说，什么样的事情是最不能错过的呢？可能是一个你心心念念的人，也可能是一份工作，或者说一个不太一样的机会，因为可贵才会觉得不能错过。知道自己不小心错过的话会很遗憾，那有没有对号入座想起你不想错过的东西呢？不想错过就好好的把握当下，好好珍惜吧。好了，在这里继续来珍惜好听的音乐，接下来彭佳慧的一首歌，听到你一生在哭。 你曾在花间穿梭，像一只在你头伏，习惯了自由在来去的随风。我曾在你的背后等着你花间回头，唱着你甜蜜谎言就算到心窝。你仿佛看不见我，肆无忌惮地游走，我开始告诉自己这样不快乐。谁能够忍受寂寞，谁不想换个什么，爱 幸福。 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近日河南、广东、内蒙古等地接连发生金属矿山中毒、建筑施工坍塌、居民楼爆炸等重大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3月24日，中国黄金集团河南秦岭黄金矿业公司杨寨峪矿区井下发生中毒窒息，造成9人死亡、2人受伤。与该矿相邻的灵宝金源控股有限公司1208矿井2人死亡、4人受伤。3月25日，广东省广州市第七资源热力电厂施工现场发生作业平台坍塌事故，造成9人死亡、2人受伤。同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右旗沟门镇北支图村向阳小区一栋居民楼发生爆炸，已造成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江苏、浙江、山东、云南等地近期还发生多起道路交通、水上交通、渔业船舶、冶金等事故。尽管有的事故的性质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确定，但是都明确地表明了近期安全生产形势趋紧、较大以上事故增多的态势，也清楚地反映了一些企业安全管理混乱和政府监管不严格、不到位的问题。这些血的教训要求我们要时刻敲响安全生产警钟，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筑牢安全之基，以强有力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俗话说得好，年初出事一年白干，年尾出事白干一年。我们必须要以上事故为镜，将安全红线刻在心里，把责任落实扛在肩上，一丝不苟地推进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的落实，主动作为，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不安全不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真正做到居安思危，让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障。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如果发现安全生产隐患、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迟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等，可随时拨打三河安监局事故举报电话312-6002进行投诉举报。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读给你听这样的一条微博，有人问，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如果总是得到又失去，你应该在这种失去当中学会些什么，而不是一味的伤感难过，这样才可以重新开始哦。好了，继续来听歌。 雪花飘，荡起了多少涟漪，雪花飞，飞起了多少情侣，烟花开在雪中间，多少的希望，多少的希望，等啊等待有情

好了，继续来听歌。 选择明天跟你的爱，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还记得那一夜悲哀，忍着泪关心门，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总爱情重重乱了最无抵赖。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找着合身的爱，好像童话里那件贝壳小孩，他最后才了解已走过了真爱。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 请温馨提示，安全带是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可以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 40% 以上。交警提示，驾乘汽车出行请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 朋友 就闪亮，祝福歌声唱出离别和失望，这段追求理想的年少时光，执着的我们走过梦的海洋，让世界带我去幻想未来会和今天不一样，让我再次唱着这首我们的歌，你会在我身旁，我的朋友，你忘记承诺，用我们的歌都点亮，我不会彷徨，你不要悲伤，让我们的爱带着梦去飞翔，相信再见的时候我都有真心的笑容，我们的梦，我们的歌，温暖在我的心房，让青春闪亮，让梦想发光，让我们的歌唱出美好时光，我不会彷徨，你不要悲伤，让我们的爱带着梦去飞 潇洒，踏上了这条路，我踩着轻快的步伐，满天的晚霞红了天之涯，思念像一杯烈酒不断的升华，热血满腔，理想迈向了未知的远方，每一次的回头望，回家的路又更长，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艾琳娜，艾琳娜，可知我心中牵挂，艾琳娜，我回来了，你的心是我的家。情人啊，梦中的爱人啊，用红红的路过温一盏思念的热茶，我背上老吉他，热泪已不听话，一句句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夜来无恙无香，我白发长长的点亮，是你紧紧的拥抱，温暖漂泊的肩膀，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我回来啦，可知我心里有所牵挂，爱你啦，我回来啦，你的心事是我的家。

我爱过你，听到的是廖佩玲、邰正宵的歌。在影视作品当中会有这样的桥段，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对方作为前任直接就回答爱过。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吗？就是问题还没有说出口，已经听到了答案。能够反应特别快地说出答案，肯定是因为你了解对方，知道他到底要问什么吧。想想看，谁是那个这么了解你的人呢？好了，在这里可能会听到你爱过的歌，张雨生的一首《天天想你》。明天再来跟你一起听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哦。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闪动你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深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只要你愿意走向前。 沉沦，孤独它让我无法 不好，不用假装还爱着，舍不得还是放开了，我的天真早就碎成别离的忐忑，失去了所有颜色。